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长和咧准备出售巴拿马港口，同埋全个欧洲咧23个国家加埋咧非洲，总共43个港口啊，同埋咧199个平泊嘅位，咁啊备受咧国际关注，因为中方啊喺中国香港名下嘅官方喉舌咧就重炮咧就系猛批，咁啊变咗咧啊长和创办人李嘉诚嘅第二个公子，盈科拓展集团主席李泽楷嘅动向咧，就特别系受到注意，因为李泽楷咧就竟然啊系有份获邀啊，喺3月23日嘅星期日嗰日咧，就喺中国北京出席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嘅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咁呢个高层论坛咧，就好明显咧，就系由国务院总理李强啊系主催，咁所以变咗咧，就喺国务院系统嗰个场口嗰个地盘咧，就竟然可以同李强咧就同场大合照，咁变咗咧呢个论坛嘅主角咧，全球瞩目咧就变咗李泽楷。咁啊，根据中国发展高层咧呢个论坛嘅名单咧，就李泽楷获邀咧系中方企业界代表之一。在上台咧係大合照，咁啊雖然咧係企喺最後一排，之但係咧係最高嗰一行噃，咁咧亦都不見得咧係同其他地位相當嘅紅呢個香港富二代有所貶斥，因為企喺佢隔離嘅咧啊就係呢個港交所主席唐家石，再隔離咧同一排嘅咧就係新世界嘅太子女鄭智文，係 Sonia 女士。咁咧就大家都系咁高咁大，咁下边咧当然咧企中间嘅就系李强啦。咁啊，荣获咧同李强咧系同框。嗱呢度咧，首先咧系要注意一样啊，因为前几日咧，香港突然间嘅一啲网媒咧就话阿李嘉诚三仔爷咧系被边控啊，系不准咧系出境。嗱呢个李泽楷咧笑口噬噬，昂首挺胸，唔系咧顶住美帝啊，系昂首挺胸咧，就喺呢个中国国务院主办嘅北京嘅高层发展论坛嗰度咧，系企出席嘅，同埋咧系亮相嘅话咧，就应该咧就唔系话李嘉诚三仔爷同埋所有高层咧系被禁止离境啦，因为被禁止离境咧，李泽楷冇可能出现喺北京嘅，唔通系以前啊好耐之前长毛嗰只？是荣获不知咩邀请咧，系参观前海就获发一次性嘅回乡证，唔通系咁咩？系嘛？一旦咧一系被禁止离境嘅话咧，就应该回乡证咧系即时系失效啊！连呢个特区护照、所有旅游文件成个名咧，一入咗入境处嘅电脑咧，系就算离开香港就哔哔哔哔就红灯斩噶啦。所以咧，千祈唔好咧。是立亂跟車太貼，是聽信謠言啊！咁啊，呢一場啊，下個集體亮相咧，喺香港方面嘅精英咧，就有中大前校長、經濟學專家劉遵義、中電首席執行官蔣東強、港鐵主席歐陽百權等等，係嘛？啊，另外仲有咧，美國啊曾經提出香港玩完論啊嘅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羅奇咧。係，亦都咧係有份咧企喺度啊！咁啊，其他咧仲有港交所前總裁查史美倫、港鐵行政總裁呢、這個咧年薪係高達咧係1500萬啊！金澤培，另外咧就税房副主席羅寶如等等，嗱呢班咧就全部獲得咧係濟濟一堂咧係企曬喺處。咁啊期間咧，即係你知道香港人咧出名現實咧。亦未曾話聽聞咧，阿李澤楷咧喺會場嗰度備受冷落噃，嚇人人見到佢彈開唔見，同埋李澤楷嘅表情咧相當輕鬆，同埋咧個笑容係極之燦爛， 一啲都睇唔出咧，係話好似啊中國香港特區有啲親中輿論講準備引用23条啊，即將拘捕啊，係嗰種種嘅壓力同埋焦慮喎，係咪啊？阿鮑生， 係啊，冇錯啊，所以而家咧，我哋都要睇定啲，啲人咧就前仆後繼咁樣就批評或者批鬥李生啦。咁但係留意啦，我哋都講過好耐啦，中國官方到而家都未正式表態。虽然大公文汇呢就转述或者好多评论文章呢都继续呢就喺度批斗緊。咁但係起码毛宁啊呢、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当时呢都被记者提问嘅时候都冇开名啦，更加冇直接指到呢宗交易呢係违反呢个国家嘅安全或者係会损害国家利益等等。咁而家呢就这个交易呢究竟系咪仲进行緊呢？咁当然呢就我相信后面呢有好多嘅博弈同埋呢讨价还价。咁我就拜读咗你啊，陶生，你喺 Facebook 上面嘅一个 post 啦。咁你指出咧，就贝莱德其实喺呢个基金咧，就喺中国有好多嘅投资业务，亦都咧有好多嘅基金。咁啊，里边牵涉咧都系一啲咧知名嘅民企啊，或者国企。咁啊，其实贝莱德咧都系一个中国好大嘅投资嘅机构。咁你谂下啦，如果好似你咁讲，真係貝羅德係受命呢個 Donald Trump 去進行呢個交易嘅話，咁如果要邏輯推演，咁佢投資任何嘅呢啲中國嘅民企或者國企啊，咁都係一個即係 Donald Trump 嘅陰謀嚟嘅喎。咁係咪應該全部要貝羅德嘅資金要離開曬呢個中國嘅國企同埋民企先至為之符合國家安全咧，陶生？ 因为呢个咁嘅，我哋睇翻咧中国香港特区嘅大公报啊，系连续四篇咧系炮轰李嘉诚啊、长和集团啊，就第一条罪咧就系话佢将巴拿马运河等咧所有嘅港口咧就卖咗俾美国嘅贝莱德集团，嗱佢指明系美国贝莱德集团，亦即系通敌同埋向美国跪低，同埋咧见利忘义。同埋咧，系背叛全体中国人。嗱，呢啲咧睇翻嗰篇文章啊，首先就指佢咧吓卖俾贝莱德，就系咧系向美国跪低。咁啊，但系贝莱德咧呢一间咧系美国啊嘅著名嘅国际啊吓呢个基金投资公司咧，就系佢同时而家亦系中国腾讯嘅最大嘅美国资金股东，系阿里巴巴最大嘅美国资金股东。贝莱德是中国建设银行最大的外资股东，贝莱德也是中国平安保险最大的美资股东，贝莱德是中国小米最大美资股东，贝莱德是上海第一大美国资金的地产商，贝莱德亦都是美团啊，即系呢一间咧饮食啊呢个咧菜嘢电单车送外卖的最大外资股东，仲有。贝莱德咧系贵州茅台酒咧，亦都有份投资。另外仲有就系咧宁德时代设喺福建嘅呢一个中国啊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声称新质生产力啊嘅电动汽车电池出产商，亦都系一个最大嘅外资股东。咁你话如果贝莱德咧系属于敌人，系里通外国嘅话咧？以上腾讯、阿里巴巴、平安保险、小米，全部咧都系类通外国，全部已经向美国跪低。尤其系贝莱德咧，佢个资产70%就系投资喺中国注册或者从事大部分经济活动嘅中国公司嘅股权证券。嗱，呢啲全部你查一下贝莱德啊嗰个公司个网页咧，就有晒清楚嘅记录，系咪？咁所以咧，中国啊呢啲咁嘅国营啊、民企啊、重大嘅单位咧，就勾结美国贝莱德咧，就叛国在先。咁咧，并且咧就向李嘉诚指明投资方向。我系李嘉诚咧，见到贝莱德，哇！原来咧已经同中国嘅经济，不论系国企同埋民企咧，系血肉相连，连为一体。咁有咩问题啫？系嘛？如果呀，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要启动国安法呢，就应该拉晒贝莱德基金 啊、香港的办事处所有的中国裔的高层职员，为什么要强调中国裔黄面孔呢？因为西方白人呢国安法呢是不会捉的，是吧？咁另外呢就是这些啊腾讯、阿里巴巴、啊、中国建设银行啊，全部呢是向美国跪低的汉奸卖国贼啦，是吧？咁所以呢啲人估嚟估去，哇！点解李生眼光咁准啊，同埋企得咁硬嘅啫？吓、啊、个谜底咧，一啲都唔复杂，咪就系、是、其实贝莱德系根本就喺中国系极大嘅投资咯。啊，唔好睇少啊！喺上海佢系最大嘅美国啊，系房地产啊，系最大嘅美国投资者、啊。唔怪得上海啲楼咁贵啦，浦东啊，咩嘢上海滩啊，咪就系贝莱德啊！嗰隻手喺后面炒到咁贵咯，系咪啊？如果你话见利忘义啊，哇！呢啲咁嘅大企业啊，半个中国都见利忘义啦，系咪啊？ 嗱，陶生，我好乱啊，我真系唔知道贝莱德咧，或者美国嘅资金系中定奸，你都知啦。啊，我哋中国人咧睇粤语长片大噶嘛，啲人一系中就一系奸，系嘛？一坐低睇电视就问边个系中边个系奸噶嘛？嗱，我睇翻新闻先。在今年的2月21号美国白宫官网就发布了 Donald Trump 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当时限制了中国包含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俄罗斯这些叫敌对国家投资者、啊、在美国的投资等等啦。跟着呢就另外还要限制了呢美国的资金呢去、投资在中国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生物技术、高超音速飞行技术、航天先进制造业、定向能等领域的这些限制、啊、于是乎呢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引起中国方面的抗议，就说这样是、即违反那个什么多元、啊、多边主义、啊、巴巴巴下山几百字、啊、如果我根据现在大公文会那些那、批斗李生的逻辑呢，咁照计 ，Donald Trump 限制美国资金投资中国呢方面呢啲高科技嘅领域，其实系圆满咗或者系符合呢个中国嘅国家安全要求嘅、哦。因为大家讲紧就 系 原来美国资金买中国嘅东西，或者唔系中国嘅东西，其实嗰个港口都唔系中国嘅，系咪？只有个经营， 梗系唔系你噶啦， 咁都唔系你嘅。咁样嘅时候咧，就 系 美国咧，就系一个叫做全球嘅战略嘅胁迫中国嘅一个手段。 系 咁 ，Donald Trump 咪即系话帮你求人得人，佢限制美国嘅资金投资你呢方面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半导体，咁其实咪帮咗你中国去完成你个国家安全咯？咁你嘈乜鬼嘢啫？系咪先？ 系啦，你佢叫美资啊，投资你嗰啲半导体晶片吓、啊，你就咧欢迎。而家叫美资投资啊，吓、啊、呢、這个本来李嘉诚拥有嘅巴拿马运河有咩问题啊？ 咪所以好乱咯，我唔知边啲系啱，边啲系错。咁你既然你唔中意美资嘅，咁 Donald Trump 限制啲美资嚟投资中国，咁咪啱咯，系嘛？ 咁你咪叫啦，你叫啊呢、這个诶、李嘉诚啊，同呢个巴拿马运河切割啊，唔好咧。再你卖俾佢，咁你首先咪叫腾讯、阿里巴巴、中建行、平安保险同贝莱德切割先咯，系咪？叫埋小米、网易啊、吓美团啊，咪切割先咯。你哋上面切割晒啦，我谂李生一定会切割嘅，就系将贝莱德嘅股份啊，全部收为国有咯，系咪啊？啱唔啱啊？ 系啊。 系嘛？咁你中国大佬啊，阿爷唔行先啊，做香港啲仔女点跟啊？系咪啊？你话噶嘛？咁贝莱德啊，喂，卖国啊嘛，系咪啊？ 嗱，我仲有好奇怪 啊！大佬，你腾讯、阿里巴巴、中建行都带头卖国咧，点解下边长和唔卖得啊？ 仲有啊？嗱，我又系好乱啊！既然讲到呢啲美资系，既然咁有野心同埋对中国不利嘅。啱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一个论坛上边又话咧，要香港要融汇中国同国际优势，鼓励啲欧美嘅企业利用香港呢个平台，将新兴产业做到内联外通。而家又多咗个字叫内联外通。咁啊，讲咗 blah blah blah， 其实讲紧咧都系咧要鼓励啲欧美嘅资金咧嚟香港，咁啊同中国啊或者香港呢啲咁嘅企业合作啊，诸如此类啦。咁既然而家个 嗰个论调啊，或者嗰个定性啊，啲美国嘅资金，即系贝罗德集团呢啲，系万恶不赦嘅，啊，对中国咧其实系伤害性嘅。咁点解陈茂波又要呼吁啲资金，欧美嘅资金人才嚟香港咧？咁香港唔系中国嘅土地咩？唔系中国嘅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咩？咁你引入咁多欧美资金嚟香港，咁同阿李生卖咗嗰个俾贝莱德有咩分别啊？咁你都系引狼入室啫嘛，系嘛？ 呢个中国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星期日咧就喺北京啊高发展论坛对住班外商咧都有份发表严正讲话嘅。嗱，呢个新鲜滚热辣。中国香港特区的大公报已经发出四篇咧，系重炮批你啊吓嘅鸿文。嗱，你根据咧系大公文会自评论自讲呢个原则咧，起码新鲜滚热辣。你陈茂波翻到去大陆喺北京个讲话，你要 update， 你要咧具体吓同反映埋大公报最新嘅言论。但我睇到陈茂波喺北京嗰度讲咩咧，系嘛？他说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技术跃升，引发生产模式啊，同埋商业模式的变革。人工智能咧，重塑全球经济中长期格局。阿妈是女人个世纪嚟讲咩？跟住介绍特区政府透过所谓科技创新发展经济工作。他说特府已经提出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关键产业战略目标。跟住又话，香港正在构建所谓内心资本生态支持创科发展，通过香港投资管理公司引发杠杆市场资金，做到投早投小投长期。跟住他又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为全球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切性。喂，我看见他全篇那个讲话呢，他没有提到第一，任何外国资金来香港投资，无论是创科定是其他经济，一定不能够危害国家经济安全，这个第一。第二，他应该趁势警告任何外资来香港不能够出卖全体中国人民，是吧？ 当然 了。第三，任何外资来香港一定要不能够，记住不能够在商言商，一定要遵守中国香港爱国主义啊，同埋咧系同祖国啊站在同一边对抗美国啊，呢个咧最高嘅原则，佢冇讲噃， 嗯， 系嘛？口口声声咧，喂，暂唔知喎，好似冇发生过。 冇错啊，而家讲清楚啊嘛，国家安全首要啊嘛，唔可以啊，在商言商呢啲讲清楚俾啲外资知道，仲有每一项交易咧。你是首先要请示起码中联办 是啦， 咗先，再不是就要问埋大公文会嗰啲主笔啊、总编， 佢一句都冇讲喎， 系嘛？ 冇话要事先咨询北京喎、 啊，你 啲外资入嚟啊，或啲钱带出去啊，冇话要咨询喎，口口声声鬼鬼祟祟话香港只会巩固与欧洲等传统市场的关系，咁你香港会巩固欧美传统市场的关系？你又計唔計鞏固埋貝萊德啊？呢、這個美國嘅基金啊，呢個基金基金企業啊，並全力開拓新市場，更聯動更加內地省市出海招商引資，一隻字都唔提話咧，外國嘅資金入嚟一定要咧，在將來出入要咧知會同埋事先諮詢北京，不能夠危害國家安全，冇講噃嚇。喂，咁即係大公報嗰幾篇嘢白寫呀，係咪呀？ 冇錯呀、啊。 係咪呀？話鼓勵新產品上市，開拓新市場，起碼你都要提一提，一定要嚴格遵守港版國安法同埋23条啊。你唔提呀、啊、你咁樣只有成班西人坐喺企喺度四排咁樣影相，你真係喂，除非嗰班西人真係白痴啦，不過鬼佬真係好多好蠢嘅，正如我哋呢两年啊，嗰啲风云谷讲过，唔系话我种族歧视，系越系白鬼越系蠢啊，知唔知？好多啊，系嘛？咁啊都啱嘅，咁啊搭定个鸡棚，你唔使话俾啲西人听，氹咗佢入嚟啊，等到泥足深陷嗰阵时先至话啊，原来揾阿叶刘淑仪讲啊，原来系要请示北京喎，原来请示祖国，或者你有咁嘅战略啦，呢啲叫引蛇出洞啦，啱唔啱啊？系嘛？ 嗯，仲有啊，我发现啦。 咁你话 一条细数都系，虽然叫细，但系都唔细。就系、是、喺 Donald Trump 上任之后咧，2025年1月咧，中国就首即系、就是、近年来首次增持美国国债。本来咧一直十几个月以嚟咧，一路都系减持紧嘅，减咗500多亿。咁但系咧一月咧竟然增加购买18亿美元，个美债咧就升翻去7608亿美元，成为美国嘅第二个大债主啊！咁我问一个问题啦，咁我都讲过， 你帮衬 Donald Trump， 你唔想美国强大，你竟然咧佢印美金，你走去买，咁系咪等于资敌？咁系咪即系等于助长 Donald Trump 嘅气焰？咁既然而家國家安全在先啦，我同意係應該係減持美債嘅，啊揸黃金係啱。咁點解 Donald Trump 上任嘅第一個月，你送份利是俾佢，要增持18亿美元？咁呢個中國嘅呢個經濟嘅行為，或者增持國債嘅美國國債嘅行為，究竟背後有冇政治原因？有冇取悦啊 Donald Trump 佢呢個龍眼？啊，我唔係好知。咁我淨係知道究竟而家究竟。美国的资金是万恶啊，定是呢个万利呢？究竟应该是引入呢个外国资金，即系美资啦、啊、投资啦、啊，定系应该要赶走佢呢？我真系唔知道。 你话第啲啊得，可口可乐、麦当劳、家乡鸡飲食、口腔奇尼啊得，就系、是、贝莱德就唔得，因为贝莱德而家咧系同 Donald Trump 结盟，咁你咪同腾讯、阿里巴巴、中建行讲先咯，系咪啊？啊，好简单咯，插啫， 系咯。 咁所以你到底系而家系话搞边科咧？你话中国官方冇表态，唔系啊，有啊。啊，3月18号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啊，系对美外国记者啦，就话啦，未有记者问啊，喺长江黄记集团同意出售在巴拿马业务之后，中国政府正就该集团出售海外港口对其展开调查，外交部能否提供更多细节？毛宁话：有关具体情况，请向主管部门的询问。作为原则，我想强调，中方一贯之坚决反对利用经济胁迫、霸道霸凌、侵犯损害他国正当权益的行为，就系咁多啦。嗱，佢话毛宁话：我想强调的是啊，你要听住啊，你唔知啊？中国一贯坚决反对利用经济胁迫、霸道霸凌、侵犯损害他国正当权呢啲行为。呢句咧就连美国都唔敢提，系嘛？同埋 Donald Trump 都唔敢提。嗱，佢想强调就系反对利用经济胁迫、霸凌、暴霸凌，即系话呢个矛头系对准美国嘅。佢冇提到长和，言下之意即系话长和李嘉诚。是惨遭美国霸道霸凌啊，经济胁迫的受害人，而不是合伙人，亦不是同谋者，是受害人，是 victim 啊，系咪啊？嗱，呢个系第二次表态咧，第一次3月5号就直接讲清楚啦，将佢呢个咧出售巴拿马运河定性为商业嘅决定啦，商业嘅交易啊，同埋不予置评啊嘛，系咪啊？第二次他亦都冇讲到话要拉要锁部，冇话其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好易啫，加多一句啊，所有啊嘅外资，包括你头先提到嘅嗰间，都要严格遵守港版国安法。请你咧系向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查询，系嘛？任何组织、任何企业，只要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嘅，定当严格发办。嗱，呢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可以加一句啊，佢冇噃，系咪啊？冇啦，到呢分钟为止冇啊，唔知啊，所以咧呢啲嘢有时咧，你就咧即系睇路睇得咧小心啲，系嘛？做奴才喺后边跟住咧，跟住吠咧，你都要咧吠后啲咁多，唔好哇哇哇哇哇哇，好似咧啲日元菜咁追住只，追住只电兔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些东西有时是很微妙的，对不对？不是说呢， 我都等啲奴才辛苦的，因为都不知道呢究竟应该是啱定错，今日啱就听日错，跟车太贴、这个、跟住又炒车。 中国有一个网站，这个中国的叫文学城新闻。文学城新闻的标题呢，3月23号。 大公报再批李嘉诚，但系口气突然大大变软，你知唔知啊？嗱，你要睇下嗱，呢个咧系大陆啊吓嘅嗰个简体字啊，嗰条标题叫大公报再批李嘉诚，口气突然大大变软。咩叫大大变软？大大系边个啊？你记唔记得 啊？系咯， 边个人个化名？咩叫大大变软？系嘛？然后里边咧，佢咁讲喎，系嘛？报纸大公今日再评李嘉诚卖港事，标题为停止交割，切勿因小失大。嗱，呢个大陆嘅文学城嘅专文学专家咧就话，分析文本应该是气消得差不多了，即系话佢嘅情绪泄愤咧就应该到咗尾声。跟住咧，呢个文学城咧严正指出，大公报呢篇文章宣称李嘉诚嘅长和为某知名港企深水清啊。 系咯， 即系话由实名指控到不点名批评，后退了一大步，系咪？ 嗯， 系嘛？跟住啦，中国是法治国家，始终坚持依法治国，维持公平正义。跟住啊，香港特区作为国际知名的法治之都，更是以其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高效的司法运作著称。看起来也是后退一大步，不再上纲上线，而是上讲法律了。嗱，呢个系大陆嘅文学城讲噶。嗱，所以咧，你又睇下李家超同埋啊呢个汤家骅喺行会之后嘅讲话，尤其系汤家骅，系嘛，竟然咧就赤裸裸话唔好用港版国安法走去搞李家诚。点解汤家骅突然咁讲咧？系嘛，啱唔啱？文学城呢篇文章咧好嘢啊，系嘛？佢咧就记得咧，胡锡进2022年，胡说呢个胡锡进，佢话胡说啊，佩洛西要是胆敢访台，击落美军军机和佩洛西乘坐的专机，结果佩洛西真来了，什么事也没有。嗱，佢引用当日胡锡进声称话，佩洛西只飞机够胆去台湾，即刻打佢落嚟。即系话咧，根本系空言同客，系嘛？点知啊，叫做客人。嗱，呢啲咧系中国啊一个咧文学城嘅新闻啊，简体字，佢竟然咧就一个标题咧就将大公报定性系嘛，就为咧咩叫做啊大大后退啊，口气突然大大变软，所以啊香港嗰啲咧。喺度想快步学习做中国人啊！呢啲所谓嘅管治嘅土著精英咧，有时你哋要了解你哋个祖国咧，系嘛？真系要醒目少少。你哋个祖国好复杂噶，系一本好艰难睇嘅天书，冇人睇得掂噶，系嘛？所以咧，唔好小脑条件反射咁快。咁啊，当然睇下李泽楷咁啊个笑容系点咧，就揾啲心理学家分析啦。啊，系咪话坐企喺最后啊？啊，大家你就揾把尺去度下，离中间李强嗰个位置有几近啦、啊？系佢近啲啊，定系郑志文近啲啊？系嘛？嗱，呢啲你慢慢揾啲中国人用放大镜去了解啊，吓嗰啲国情啊，所以咧，好戏都仲系后头。咁而家咁睇，即系点收科？好冇面噶、啊，系咪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请加入我哋风云会，同埋订阅我哋风云谷，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鲍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